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聯絡明知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時光要把握好運中求變，憑著勇氣靠自己衝過終點線。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阿 O 同埋 PC 喺直播室啦。PC 早晨， 早晨 啊，早晨啊！喂，同你讲下呢一个啊，近排咧都真系收到好多咧少少滋扰嘅电话，好想同你分享呢一个嘅。其实就系咧个滋扰就系咧，阿施生，你有冇兴趣买中山楼啊？我一日入边咧收到四个呢个电话， 咁夸张？诶， 系啊，你多唔多啊？ 我冇啊， 你冇点解嘅？ 唔系佢嘅潜在客户啊？ 点解啊？点解佢会知道我会想买中山楼噶？因为咧，你知唔知最搞笑系咩呢？我同佢讲咧，我祖籍喺广州啦。咁你有冇广州嘅楼盘推介啊？我都真系想买嘢噶嘛，系咪先？咁你跟住我问佢咧，佢完全唔答我咯。佢讲翻佢自己中山楼啊，跟住话如果你有诚意咧，就我哋有架车车你上嚟啊，咁样。 佢净系得一个盘啫，可能。 其实我唔缺车啊，我唔缺车费啊，我亦都唔缺钱啊，得未啊？但我想买我心目中想买嘅嘢，点解你唔可以提供得到嘅？咁样，咁我纯粹觉得好搞笑啊。同埋咧，今次今日咧电话实名制之后咧，我多咗好多人叫我买中山楼咯，净系买中山嘅啫。在大湾区入边咁多 的 城市，点解你唔叫我买东莞楼？点解唔叫我买江门嘅楼？系啦，好古怪喎、啊！ 系咪 呢样嘢？ 系咪嘅发展商喺香港有center 啊？ 唔知道啊，你真系有机会帮我 check 下佢好唔好啊？ 好啊， 系啊，我想了解翻咯，真系。 点解会广州冇噶？ 因为啲。呢啲 call 電話成日都同你講話，先生有冇興趣想了解翻？我真係想了解翻啊！我想揾翻咧之前我記得喺呢個節目咧都有啲大灣區買樓嗰啲達人噶嘛， 啊、 或者有啲香港仲介啦，就專做大灣區樓盤。我真係咧揾一集揾翻佢哋做嘉賓， 要啊！ 問下點解係咪中山啲樓特別滯銷，而佢哋要促銷咧？點解我聽唔到人哋買深圳樓嘅叫我？我真係想買深圳樓啊！其實都 係咪啊？ 因為深圳啲房價價錢都几夸张，同埋之前其实叫做政治局会议啦，都出嚟啦，都冇再提房主不炒啦。咁即系意思系咩咧？松翻啲红线啦， 同埋好似个价格都低咗噶嘛。 系啦，咁样咁而我都觉得，喂，特别依家翻得多内地啦，特别喺深圳啦，我觉得前海啊、蛇口啊、南山区咧，其实几好噶嘛。 系，我已经好熟噶啦，而家成个深圳都，我差唔多要去，已经行晒。 系啊，喂，但系咧，深圳都夸张噶啲楼价，即系纯粹同你朝头早讲下买楼啦。你知香港人有一个兴趣就系唔好话买楼，睇楼都开心啦。深圳湾咧有一个楼盘啦，即系叫深圳湾几多几多号啦。哇，佢要你咧叫做银行咧个存款咧有几多几多咧，你先可以入去睇楼咯，有资格。如果唔系咧，佢唔会俾你睇咯。你一嚟咧睇楼就系要认。自己嘅身份证啦，香港人嘅身份证或者叫做深圳嘅户籍啦嘅户籍证啦，跟住咧仲要 show 到俾佢睇你嘅户口存款究竟有几多先可以够资格去睇咯。不过呢个真系好夸张，佢呢个好夸张，呢个楼盘就系喺深圳人才公园附近 咧。咁多唔多人排队啊？ 唔多噶， 系 因为你。呢、這个睇楼嘅过程咧，系好尊贵嘅客户先有得睇噶。我同你咧， 你知道噶啦，内地越尊贵嘅嘢，越多人想去噶嘛。 我又真系唔知喎，呢个真系要问翻啲地产仲介。不过呢、這个都系网络嘅传闻，而经小弟亦都核实咗 啦。核实咗， 即系佢唔系就系话同你讲话啊，网上咁样传，其实冇咁嘅事嘅。其实真系有咁嘅事啊，即系要确保翻嗰个屋苑嘅私隐度啦，同埋要显示你嘅身价、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咁样，所以有阵时咧呢啲内地嘅睇楼文化咧，有阵时香港人都唔系好明白啊。你喺香港成日都睇楼好简单嘅啫嘛，即系你揾个地产代理或者一个中介，跟住揾个业主咁啊开门俾你睇咯。我唔系咁样睇嘅，几得意啊吓！呢啲都系等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可以透过大电波咧。 認識一下啦，咁樣。 同埋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一啲港人嘅政策啦，嗯，因為可能會有唔同嘅一啲按揭優惠啦， 啊， 等等 有優惠定還是冇優惠咧， 啊， 都係重點㗎。 因為我哋其實冇呢個叫做居住證㗎嘛， 啊， 所以咧要買樓究竟係點買咧， 啊， 大家真係要留意清楚。 冇錯冇錯，咁啊上網揾多少少資料咧，就無往而不利啦。好，轉個頭翻嚟咧，繼續同 PC 咧灣區生活一小時。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原落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呢，阿欧今日请嚟呢一位嘉宾啦，请嚟呢丝路富邦创办人啦陈志全先生同我哋分享嘅。早晨 Alpher。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讲下啲背景俾大家听啦，咁啊早前呢咁啊 COVID 啦疫情啦，咁啊香港政府呢喺呢个防疫政策入面呢都采用咗呢个居家抗疫嘅手机程式啦。正正咧，呢個咁嘅技術方案咧，就係由你哋去對接啦。咁啊，最近咧團隊更加研發咗人工智能咧 Live 系統啊，嚇咁應用喺醫院啦，同埋地盤嘅項目嗰度嘅，貫通咗咧成個醫院或者一啲地盤工程嘅叫做創科應用啦。咁樣香港嘅發展好成熟啦。我知道內地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嘅智能系統啦，特別係我如果熟悉啲就係嗰啲物管板塊啦，即係物業管理入面其實佢哋嘅乜乜管家啦，我又唔提咩公司名啦，乜乜管家其實咧已經係透過啲手機 app 咧，好快就已經做到個智能嘅家居系統啦。咁樣啊，你創辦嘅或者你研發嘅一個智能系統，又點樣為人所認識啦？而嘅擴展力度又係點？不如又等你去講下好冇 ，Ever。 好啊，好啊 ，Hello，Hello。 嗯， 咁我諗分兩個地區講啦。香港，香港我哋係我哋嘅起點嚟嘅。 嗯， 咁香港因為譬如嗰個電子手環系統，我哋又開始有一啲關注私隱啊、關注 data 保護嘅一啲諗法做咗出嚟。咁後屘又加一啲 AI 嘅應用。咁香港呢個環境令到我哋好快咧，可以咧應用喺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譬如醫院啊、醫管局啊、機電啊、仲有地政啊等等咧，佢哋唔同嘅部門可以一次過俾我哋聯絡到，同埋可以測試到。仲有嗰啲商家唔同嘅發展商啊、商場啊，都係一個咁細嘅地方就俾我哋聯絡到，亦都肯試新嘢。咁，我哋就攞到好多佢哋嘅商業邏輯翻嚟咯。 係， 咁幾時要用 IT， 幾時用 AI 啊？點解佢哋依度花錢，嗰度唔花錢啊？依度可以一個短期一個好簡單嘅一啲實測啦，就可以整到一啲好嘅方案啦。咁對比起我哋譬如喺一個大陸咁發展，就一開始就需要好多人力物力㗎啦，因為你三個月可能就有以前嘅千團大戰啦，即係三個月會有1000個對手走出嚟啊。咁嗰個鬥爭嘅時間啊，同埋點樣好似藝術咁摸件嘢個嗰個深度係好唔同 嘅。我自己一路聽咧，就係因為首先你哋都係香港科學園嘅產品嚟啦，咁所以你會都有對接到好多唔同嘅政府嘅項目啦。咁即係服務緊我哋香港市民啦，但係翻到大灣區嗰度競爭啦，冇咁抗爭啦，去競爭咧，即係要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因為內地嘅科技亦都好強勁，好老實，主板成交嘅好多好強勁啦。與此同時就係，譬如你頭先話智能手環啊，或者一啲叫做家居系統咧，我真係有個 artist 朋友講埋咁怕，即係我個前排同洪天明食飯，跟住佢話其實咧內地好好㗎，即係譬如冷氣咧，你可以提早少少教嘅，咁你就同嗰個同學講啦。乜乜同學咁樣啊，幫我開空調，咁佢就已經恆溫地開定一定嘅空調俾你去叫做翻到屋企可以涼少少啦，唔好咁熱辣辣啦咁樣。咁 我覺得呢一樣嘢會唔會係你哋公司做緊啲創科嘅解決方案？其實喂，唔係內地好勁抄㗎，其實香港都開始有啲新嘅項目啦，喺當中嘅。又調翻轉頭，頭先都話內地啲科企哇比較叫做資源龐大一啲啦，即係去研發啦，去開動啦，係咪先？咁你覺得當中譬如翻到灣區，我哋嘅香港初創嘅科企遇到啲咩難度嘅咧？又 我哋嘅難度同優勢其實都好明顯嘅。即係如果好似你話嗰啲咩支架咩米咁樣， 係啊， 咁佢哋因為加埋好似電能車咁啦，咁你一有個政策要行嗰條路咧，佢哋五年基本上就玩曬成個賽道噶啦。咁但係香港嘅得意嘅地方咧，我哋其實係用個市場開始諗嘢嘅，即係個 business 要行啲乜。我哋去消化覺得有 lead 咧，我哋可以做個產品出嚟，做個平台出嚟，可以自己用翻即係 start up 嘅心態去 disrupt 呢件事，並唔係 follow 一個 policy。咁我哋呢兩條線咧就爭好遠。同埋香港其實響上一次嘅譬如製造業，我哋嘅角色係加工啊嘛。 係啊係啊。 咁我諗今次個角色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加工嘅。我哋將呢啲產品加 AI 之後攞去海外啊，譬如我哋攞去越南啊。 係。 譬如又將外國嘅一啲技術轉一轉變翻大陸啱用啊。呢樣嘢我哋香港有啲特色嘅，好有特色嘅。 哦，呢、這個真係我哋叫做外行人啊，唔知道啊。有時我哋齋聽話，哦咁一定係即係頭先你講嗰幾間公司玩曬啦，咁近近地過條河喺前海啫，使乜使乜咁樣啊？其實都係好近啫，咁樣意思係咁啊，即係唔係話啲科企喺大北方啊嘛？你明唔明？我咁近喺深圳喎，喺前海喎，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 ，Alpha 頭先講咗我哋優勢喺邊，我哋係一個對接國際嘅一個窗口啦。頭先講越南有生意做啦，調翻轉頭，譬如你哋公司嚟緊有個項目都係廣州白雲機場啦，咁啊提供呢個室內嘅定位導航啦，呢、這個亦都見到喂我哋嘅企業原來可以走進灣區，啱唔啱啊？ 啱啊，因為呢個其實同我哋個策略夥伴咧，佢都係科大背景嘅， 係 科研東研究院嗰啲嚟嘅，就同我哋去攞呢个技术咧，就走咗去白云机场啦。咁呢个其中一个项目，证明咗其实机场可以定位嘅，可以一个低成本定位嘅，及可以维护嘅。用咩技术有一个落地嘅方案咯？因为室内定位复杂嘅，有几款大嘅，譬如 WiFi、蓝牙及可能有啲地方 GPS 等等啦。咁大家都唔知边个准嘅，咁有一个实制大型嘅經驗咧，香港好難，因為香港得一個機場，但係大陸可能你揾十個機場揾到一個就係一個案例啦。咁呢啲係對於香港公司嚟講咧係難得嘅一個經驗咯。咁我哋最緊要就揾到好嘅 partner 同好嘅技術提供者啦。譬如喺香港學校、大學度攞出嚟又好，喺大灣區嘅學校攞出嚟又好。点样整合，点样令到佢冇水土不服呢， 係 个重点嚟嘅。因为譬如个地图可能内地就好准程度㗎，好靚仔，但係香港呢就需要一啲俏皮嘅风格。 成日都搞唔掂，你就咁嘅，譬如我哋揸车成日都定唔到位㗎。好古怪噶，有啲地方有盲點收唔到啊！明明香港彈丸之地，我都真係理解唔到。當然啦，即係你哋做創科嘅，對於我哋呢啲外行人又覺得，阿歐我講你都唔明噶啦，入邊其實都係千絲萬縷嘅關係嘅咁樣，就等於我哋過往咧都唔係好理解 IT 同埋創科噶，但係依家我哋都要進入嗰個領域啦嘛，之後你去到。香港都是 Web3.0 啦，就算我自己比较熟悉一啲金融科技都同以前唔同啦，係咪先？咁所以个玩法唔同，我哋咪要深而更深咁去认识啦。所以请Alpha 上到嚟节目啦，其实我自己都长咗知识嘅，呢、這个好老实嘅、 哦。 即係亦都你都讲咗一样嘢，我成日以为香港创科都慢慢都冇得做啦，都唔系嘅。原来我哋有第啲面向或者第啲生意模式可以做到嘅。咁你头先讲加工嗰、那个又开咗我嘅眼界喎，咁样咯。 因为我哋其实今年都去咗两次越南上香港面发展嘅，大湾区我哋发展咗四年五年噶啦，咁咧就政治及落地嘅原因咧，香港嘅优势好明显嘅。譬如去到外国 有韓國人、日本人喺度對打緊中國嘅科技啊。咁、我哋係可以製造一個 unique 嘅平台出嚟啦、即係去聽到大陸啊，其實我都明，我都知嘅啦，覺得冇新意。但係我哋香港加咗啲嘢，可能變咗新平台。 係， 咁就可以再發展 啦。係啊，即係叫做做咗一個 add value 嘅角色啦。我自己可以咁去推演啦。嗱，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咧陳子全咧 Alfred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咧再請你多講少少啦。即係你嘅企業走進灣區啦，請人有冇問題啦？係咪真係有咁龐大嘅機遇啦？呢、這個我哋都好想知道。同埋咧，我成日都想呼籲啲老闆啦，即係你啦，請多啲香港後生仔嘅，即係翻到去內地，即係見識多啲，咁可能人工又會高啲咁樣。其實你都知道，即係我哋都係要要有新嘅出路啦，係咪先？咁啊，今日早上多謝 Evan 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傾偈 ，thank you。 係，多謝。 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之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干星，无从看到远走路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近日发生多宗大厦外墙石屎剥落事件，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屋宇署目前已经锁定1100栋大厦作紧急检测维修。屋宇署介入个案，预计要6至7个月做勘察，大约7个月完成维修，大约需时约1年半完成检测维修。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屋宇署发现另外有900栋大厦收到屋宇署检测令之后冇回应，其中30栋有紧急介入需要，政府会先对大厦做维修，事后再向业主收取费用。他说过往政府对不遵从验楼令的大厦业主过于宽容，检控个案较少，并且未有判监，当局有执法的决心。对于已经发布检测令的大厦，已经设立宽限期到年底，如果到时仍然有业主不跟从，会作出检控。美国政府宣布下个月起增加来往美中两国的载客航班数量，从9月1号起，中国飞往美国的客机数量会由目前每个星期12班增加至18班，由10月29号起增加至每个星期24班。运输部又说，中国政府同时批准增加美国赴华航班数量。运输部指出，国务卿布林肯6月访华之后，局方与国务院持续与中方官员接触，推动增加航班数目，维持两地航空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回应说，中美直航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相互往来至关重要，期望加开班次，将对两国人员流动和贸易带来好处。 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山火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67人，超越1960年造成61人死亡的海啸，成为夏威夷历来最致命的自然灾害。州长格林形容大火是灾难性，其中旅游小镇拉海纳有1000多座建筑物被毁，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够修复损失。格林又说，所有死者都是在逃生的时候遇难，当局仍然未开始统计在建筑物内死亡的人数，预料日内会有数字。他又下令检视灾难警报器为何没有通知居民避难。在美国处理总统拜登儿子亨特所涉刑事指控的韦斯，获司法部长加兰由联邦检察官提升为特别检察官，获得额外的调查权力。加兰说，任命韦斯为特别检察官有助在国民心中加强司法部公信力与独立性，特别是在性质敏感的事件上。韦斯完成工作之后会撰写报告，司法部将会尽可能公开内容。亨特的律师发表声明，指调查已经持续5年，亨特到最后会找到解决方案继续生活。韦斯早前对亨特提出涉及税务和枪械的刑事指控，双方达成认罪协议，但是一名联邦法官拒绝接纳。韦斯在法庭文件之中表示，谈判陷入僵局，可能要进行审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大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喺美林村噶，咁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车多，龙尾就在美林村。在九龙区，由于深水埗宇洲街有火警，现在宇洲街去荔枝角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封就是封了深水埗的宇洲街一段，封了这一段路就是去荔枝角方向介乎南昌街至到钦州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受火警影响。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只是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车多，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土瓜湾的龙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龙浦道去天光道方向近住英才径啦，即是协恩中学附近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如果你哋四个都唔认罪，但系郭启东认罪。同时法院又判定我哋走私罪成立，我哋就会因为唔认罪而面临更重嘅处罚同量刑。 喺走私案终审开庭，半夏佢哋四个人究竟会点决定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 这个零烟害的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起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请嚟咧两位主席同我哋倾下咧呢个元朗艺术节嘅，有咧冯建中主席啦，同埋咧袁兰芳副主席嘅。早晨啊，两位。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冯主席，我先问下你先啦，呢个元朗艺术节咧，究竟咧个内容系啲乜嘢啊？同我哋分享下好嘛？ 系好啊。咁元朗艺术节咧喺1980年代咧已经系开始做呢一个艺术节噶啦。 系。 初期咧就每年一届，后嚟咧就系为咗配合元朗区内另外一个城市咧就系元朗体育节，所以咧就后来咧就改为每两年咧就一届，今年咧已经系第26届啦。 系咁啊！嗱，我哋咧了解多啲中国文化啦。咁因为呢个节目咧都系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啊对接湾区，咁啊问下咧，袁副主席啊，咁啊，我想问多少少咧。嗱，今次咧由呢个今届嘅元朗艺术节咧，就系由元朗咧艺术节嘅统筹委员会啦、元朗嘅民政事务处啦、元朗大会堂啦，同埋咧元朗文艺协进会合办嘅。咁啊，民政事务总署嘅社区参与计划咧，亦都有资助咗项目。咁亦都有好多政商界嘅人士咧，佢热心去赞助呢个活动啦。啊，我又问下袁主席啊，入边包括啲乜嘢噶？我想问一下。 哇，包括就多嘢咯。 系啊，你讲俾我哋听下先，好嘛？ 好多项目啊，音乐剧啦，管弦乐啦，奇艺啦，粤曲欣赏啦，合唱啦，舞蹈啦，文艺汇演。仲有呢個攝影啊、書法展啊等等嘅文藝節目嘅，嗰啲節目咧好有特色噶、進入文化嘅新國度嘅。 係咁啊，嗱，講到對峙灣區咧，咁啊問下馮主席啦，咁啊開幕典禮咧就邀請到咧元朗大會堂嘅呢個兒童合唱團嘅小朋友啊參與演出，亦都係即係可以對接到一個由阿梅廣超博士咧作曲嘅《香港中國的香港》呢一個嘅作品，係咪啊？不如你又多講少少好嘛？ 咁啊喺我開幕典禮咧，我哋就邀請到元朗大會堂兒童合唱團500多位小朋友咧，就演出呢個叫做《探索世界音樂奇緣》音樂會。喺兒童合唱團咧，亦都係曾經到過國內啦、日本啦、澳洲啦、英國啦、奧地利同埋德國好多個國家演出嘅，仲係多次喺國際合唱節屢獲殊榮。包括在2018年一帶一路世界合唱節榮獲組別冠軍白金獎，在去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別節目《紫荊花開》跨媒體音樂匯演上，元朗兒童合唱團和香港中樂團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攜手合作演繹梅廣超博士作曲的《香港中國的香港》，以艺术形式点燃市民的爱国爱港情怀。 透过舞台的呈现、歌曲、音乐的呈现，其实透过相机、影相、都可以呢、有一个摄影的比赛在当中，是不是冯主席？ 是啊，是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粤港澳大湾区摄影文化交流展暨大湾区风光专题摄影比赛，是由大会堂长青摄影学社、香港摄影家文化交流协会同埋东莞市摄影家协会合办嘅。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展品咧就系由大湾区内11个城市嘅摄影家亲自拍摄当地嘅景象，真实咁样捕捉各个城市嘅特色、人民风貌、 古今建筑、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凸显出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促进民心的相通。值得一提的是，同场还展出数十幅以大湾区为主题得奖的作品， 哇， 希望鼓励香港的朋友在不同的角度认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从而成为一个爱国爱港并且具备世界视野的新一代接班人。 或者頭先咧聽兩位主席講啦，其實咧呢個元朗藝術節咧個節目內容咧都方方面面都有顧及啦，咁又對住灣區噶啦，有年輕人噶啦，大家咧都可以揾到啲樂子啦，揾到啲自己中意睇嘅嘢啦，並且咧將呢個藝術嘅文化啦由香港出發啦，咁啊擴展到去灣區啦，又可以同灣區對接得到嘅。咁我早上咧多謝曬馮建中主席啦，同埋咧袁蘭芳副主席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咁啊往後時間再上嚟講多少少關於藝術文化嘅嘢，好嗎？多谢你哋 ，thank you。 好，多谢， 多谢。 这朵百合插多久？无望，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苔。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跟来好吗？蔓延消化。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早晨啊 ，PC， 继续讲下咧，你呢个自驾游系列系咪？ 系 系。 喂，我哋呢个自驾游系列真系将成个深圳玩转晒。 系，我有睇啊，呢依家有啲视频嘅片已经出咗嚟啦。咁你已经系去咪去咗有个沙滩，系咪大棚嚟噶啦？已经系揸车去到、 哦。我去咗大棚啦，跟住去咗光明啦， 光明区啦， 光明区啦，系啊，跟住南山区，基本上都将成个深圳走匀咗一转噶啦。 喂，我觉得咧嗰、那个深圳卫视嗰个女主持几靓女，即系同你拍摄嘅时候几匹配。嗰、那个女仔叫咩名啊？我想问。 系刘旭啊，叫 刘旭系嘛？几好几好几好，有机会介绍下我嘛？ 冇问题啊。佢过几日就会嚟香港啊，因为咧我哋呢个节目咧 要拍嘢系咪？ 系一年十三集啦，除咗喺深圳拍之外咧，亦都会将个节目咧带嚟香港，将香港嘅一啲好玩啊、好食啊。嘅嘢啦， 帶翻放送俾大家啦， 系啊，放送俾大家之餘咧，亦都帶到俾深圳嘅朋友一齊睇嘅。 好啊，好啊，喂，不如你又講下今次去到呢、這個我哋叫做少啲認知嘅叫光明區先啦、啊，有咩玩噶呢？ 光明區咧對我嚟講其實都比較唔熟悉啊， 系 啊，因为我都系透过今次拍节目咧，先会去到，因为比较个深圳最新嘅区域嚟嘅， 系 啊，里面有啲咩玩咧？咁咧，光明区原来有光明三宝啊、 哦， 所以大家咧如果有兴趣过去嘅时候咧，都要特登要试下呢三宝。讲得试下嘅，梗系话俾你知呢三宝系攞嚟食噶啦。 好啊，好啊，慢慢慢慢讲嚟听下。第一宝系咩？ 第一宝咧就系乳鸽。 哦，乳鸽啊、哦， 光明乳鸽巨食， 唔使咁远翻去中山石岐食噶咯， 系啦，就系、是、可以去呢个光明区食嘅。 好啊，好啊。 第二个咧就系粟米， 粟米啊、 甜粟米， 哦， 系啦， 系咩嚟噶？ 都系一个类似呢、這个。嗯 即超甜粟， 超甜粟系啦，冇错冇错。 咁唔系我意思咧，系咩嚟咧？系你粟米个原材料啦，你会点去处理佢咧？嗱、我乱粒，譬如煲粟米汤啊，定还是系叫做逐粒搣出嚟食就已经好好食咁样咧吓？ 嗱，呢个粟米咧想好食咧，一定系蒸粟米， 蒸粟米 条食咧就最好食啦、okay ，原汁原味。但系咧佢当中咧其实都有啲副产品啦，即系例如系。煮咗嘅粟米汁啦、 哦， 都好好飲嘅， 係係 我覺得有清甜嘅感覺。 哦，清甜嘅感覺， 係啦，冇、 okay、 錯。係啦，第三個咧，我食咧就係食咗呢個叫做呢個燉牛初乳啊。 嗯， 係啊， 燉牛初乳啊， 燉牛初乳， 即係咪好似燉奶燉？ 係啦，好似燉奶咁樣嘅。 嗰啲 friend， 係啦，嗰、那個感覺都幾良好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彈性好高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嘅奶味都好濃嘅。 嗯， 系啦，咁除咗食之外咧，其实我哋去咗一个农场玩， 系 啦，里面 咁开心啊， 喺里面都多嘢玩。我觉得如果大家一个亲子假日嘅活动嘅话咧，其实都不妨去下呢个地方。 哦， 系啦，其实佢点去，我先讲个点去先啦、 啊啊啊， 因为可能好多 即系就算你唔自驾游，你去到可能福田口岸过，定还是系喺边个位过 系啦， 点 样过系最好咧？嗱，我自己嘅小 tips 啦，就系你坐高铁、去到一个叫光明城嘅地方。 高铁即系西九龙站， 冇错，喺西九龙站只需要坐半个钟头车就可以去到噶啦。 我哋有一个站叫光明城， 系啦，其实深圳咧有个站叫光明城嘅，系咪唔知咧？所以一定要介绍俾你知。 我哋西九龙 深圳南啊，深圳北啊， 系啦，呢两 站啊嘛。 咁其实仲有啊， 原来仲有个光明城嘅。系啦，由呢、這个第九站啦，去到呢个光明城咧，系30分钟嘅啫。咁、 哦、 如果你由唔同嘅关口坐车过去咧，可能要个半钟头车，即系光明区都远嘅。 哦， 系啦， 光明区系远啲嘅，即系比 远啲嘅 斜口啊嗰啲再远少少， 再远啲嘅，好入嘅，系啦。咁所以咧，我都会建议大家系坐高铁咧，就会悭翻好多时间，然之后可能 call 一个出租车啊，咁样咧就可以去到10-20分钟就到啦，坐出租车。咁所以系最优惠最好。 系啦，最快捷嘅 省事嘅方法啦， 系系系。 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一个温馨嘅提示，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处理嚟嘅，系啦。咁、 嗯、 自驾游好唔好咧？一路行一路玩咧，都系一个好嘅选择。 哦， 系啦。咁、 okay、 呢个农场里面有啲咩玩呢究竟卡丁车啦， 系啊， 跟住有 卡丁车，我几中意玩嘅， 系嘛？ 系我记得喺芭提雅自己都几中意玩呢个卡丁车嘅。 我都觉得 OK， 有时我好中意揸车咧，可以片下， 片下系啊， 系啊。 咁啊，女主持又同你一齐片啊，系嘛？ 都有噶， 咁几好喎、啊。其实你呢个拍摄嘅体验咧， 好多嘢玩噶， 都几开心、啊。 系啦，跟住仲有个垂滑梯啦，即系唔系普通垂滑梯啦， 滑草啊，系嘛， 类似嗰类型嘅、嗯，要坐喺个 cushion 上面去跣落嚟嗰类型的。 就喺个农场入面玩嘅， 喺个农场里面。 咁系咪每样嘢都付费嘅？大概几多钱到咧？我想问一下。 系我哋系点会知个价钱啦、 啊？因为你哋系拍摄系嘛 ？OK， 咁你都问买嘛？问一下即系俾啲听众可以谋下福祉。喂，一人去到原来入场一个钱。玩卡仔一个钱， 我相信呢以我所知呢是每个机动游戏都有另外的收费、 哦、 但就不高的，因为见到啲人系咁排队系咁玩，跟住如果你有兴趣骑马跟住喂下草泥马喂下，诶仲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就是一起去揸牛奶， 是 即 用返嗰个亲手用返个羊驼嗰个名， 是 羊驼先系佢个正名， 是羊驼， 虽然我都知道你讲紧边一种名马仔羊驼，羊驼先系佢真名。 我经历咗系俾佢喷口水。 是啊是啊是啊， 不过都挺有趣，所以我觉得集一个生态啦，然之后旅游啦、飲食啦，再加埋机动游戏于一身嘅一个农场，都挺有趣，可以去体验一下。 几好几好，咁啊嗱，你又讲咗呢个分享啦，其实过往嘅礼拜六日咧，我都去咗深圳食少少嘢啦，咁一间烤肉铺啦，咁啊嚟紧会喺香港开噶啦，咁我就率先喺深圳食咗先嘅，因为唔使等咁耐嘛， 正 啊。香港一开咧，起码等2个钟嘅，佢系用一啲咧比较老旧嘅朝鲜嘅腌料啦，朝鲜族嘅腌料啊。咁即係講緊係一個婆婆喺街嗰度賣，跟住而家就發跡啦，成為全國店啦。哇！佢勁喎，勁在咧有人喺旁邊幫你燒啦。我好唔中意自己燒嘢食嘅，其實咁佢燒嘅過程之中咧，亦都混咗一個醬啦。嗰醬咧係加咗芝麻落去嘅，即係有好多麻醬係一個波咁樣嘅。咁入面有好多香菜啦、葱啊咁樣啦，咁就幾 OK 嘅，幾得意嘅一個體驗啦、我形容為。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對燒烤嚟講咧，我都係好鍾意人哋燒完之後我就食個過程嘅啫，係啦。咁但係咧，我都擔心如果係佢喺側邊度燒咧，佢會唔會有個好大嘅抽氣先咧，可以抽走嗰啲 有 嘅 有佢直情係成個爐啦，因為佢用一啲傳統嘅泥爐嘅、 嗯， 泥爐係乜嘢咧？就我估係啲東北好喜歡用烤肉嘅爐啊，就係、是、用泥。炉最传统去烧嘅，咁嗰、那个烧出嚟嘅风味唔同啦。第二佢就唔系韩式嗰种烧烤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几得意呢样嘢，即系属于内地嘅烧烤，又究竟系点咧？咁 咦几好喎、 啊！系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即系叫做北上啊，或者去到呢个湾区入边咧，就寻找一下唔同啲饮饮食食嘅嘢咧。咁、啊，即系你好似 PC 咁样港车北上自驾又得啊，好似阿 O 咁样搭个车去玩下又得咁样。咁啊，睇下今日礼拜六啦，咁啊，天气今日唔系好就，就可以有机会去翻啲室内嘅地方咧，咁就正啦吓。咁啊，期待喺呢个节目再揾多啲料啦，或者唔同嘅得意嘅资讯咧，透过大电波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继续咧听实我哋呢个节目《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做方面嘅主持咧有 PC 同埋阿 O 喺当中嘅。OK， 咁啊，下集再同 PC 倾偈咯。 好啊， 拜拜。Bye bye 爸带我去嬉戏，市中心屡次优美，能奏乐水花多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 遥控着算意经济。唱遍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唱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听冰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听冰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些光阴里，每站亦是有我。到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兴致高涨，蝴蝶欢笑继未唱，快乐无穷扩张。当一些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呼呼，燥了会大叫呼呼，泄气会大喊呼呼，坐叮叮震碎，过去已渐变呼呼，你我也渐变。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Wow。